6，人民币6.425，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港金收市报17,3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4美元，卖出1,86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著名诗人戴天，早前在加拿大逝世，享年84岁。1960年代，他同白先勇、黄文卿、李欧凡等等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如何评价呢位文坛前辈的贡献呢？岑日飞、刘天赐同嘉宾古苍梧、黄子晴、黄维波、黄维良一起追思诗人戴天。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找注册承办商检查。 情人节就快到啦， 2月14过咗好耐噶咯， 今个星期啊， 白色情人节都过咗啦， 系网络情人节啊， 网络情人节咁都得。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至1。 那些年张伟基啊嘛。 哦，你做咩用电脑同人倾偈嘅？ 冇啊。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写事唔等你。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呢，我们要追思一位香港的文化名人和诗人戴天。我就call齐他的老朋友，直播室里有古苍梧，有黄子晴，电话那里呢就有次官刘天赐。志官， 系， 咁啊，仲有咧， 啊， 志官，仲有跟住咧，就迟啲就有黄维波加入，跟住仲有黄维良加入，嗱，我哋呢班唔热闹啦，咁啊，我哋一个小小嘅追思会，咁啊，我哋呢班人咧，老实讲，其实我哋60年代咧，全部都系开始认识戴天嘅。嗰啲上嚟都 系啊！我要系啊， 50几年嘅历史， 系啊，俾我讲先得唔得？ 好，你讲先。 三个人就戴成义咧，本来佢嘅真名嚟嘅，佢系1935年出世，佢亲口同我讲嘅。咁喺攞身份证嘅时候咧，就写咗37年5月16号、17号，咁咧呢个系错嘅。就是1935年就是真的，这个是属猪，他亲口跟我讲的。第二呢，就是在 好多Google 寫上高揾咧，就話佢喺毛里求斯出世，其實佢係喺廣東梅縣出世嘅。佢出世嗰陣時咧，佢喺大陸嘅。咁啊，喺家中嘅長子，國共戰爭咧，佢爸爸咧係校長嚟嘅，係國民黨校長。好多人話佢係親共，其實咧絕對不親共。佢個名字都叫做大天不共啊嘛。咁啊，後來咧就同外祖母咧就一齊搬咗去毛里求斯住，呢個係五十年代嘅事。咁所以咧，佢喺嗰度咧，毛里求斯個島嗰度咧，就讀呢個 Royal College， 咁讀係英國同埋法文，英文同法文咧嘅學校。咁佢成績好優異，中學畢業嘅。1957年咧，就獎學金咧去咗台灣。首先咧喺台灣大學。就唔系读外文系嘅，佢首先系读医科，呢个咧好多人咧都冇讲嘅，其实咧系读医科，但系咧佢后尾咧就转咗外文系，喺学校期间咧就同嗰啲同学，好多而家嘅教授啦，白崇禧嘅仔啦。 黄 教授啦，咁吓麦先勇咧，同埋胡利栋嘅作者啦，咁搞现代文学，咁61年咧翻香港，咁咧曾经咧系去同叶惠廉代课，叶惠廉亦系嗰当时喺台湾识得嘅书友，亦系咧文化工作者。咁嗰陣時個學校咧就叫做救恩書院，就代課咗半年。咁呢個高竹咧，當年咧嘅高竹咧就係、是有一位咧到而家咧好出名嘅大狀黃軒理啦。黃軒理就係當年救恩嘅學校嘅學生嚟嘅。咁後來咧又教過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喎。咁呢個呢亦認識得佢太太梁春儀。梁春儀呢就係、是、我方溫嘅班主任，佢係隔離班方溫 D 嘅班主任大天。咁所以呢好嗰時已經認識得佢咁耐㗎啦 ,1960 年 ,61,62,63 年。咁之後呢佢辭咗份工67年呢就去咗愛奧華大學咧，就參加呢個國際寫作班，這個、呢個咧列華寧女士咧搞嘅，同埋佢先生搞嘅。69年咧就翻嚟香港咧，就出任今日世界出版社嘅編輯同埋總編輯，咁啊亦係做過讀者文摘遠東。公司嘅高級編劇編輯，亦做過信報嘅月刊嘅總編輯。咁呢度可以附帶提咧，就係向讀者文摘咧嘅遠東公司咧，就係佢舅父嗰、那個林太月同埋佢先生佢黎明啊。就是做呢個助理廣播處長嘅，佢係新聞處長啊，助理新聞處長嘅。咁老總咧就係、是、林太月。咁林太月係邊個？大家都明白啦嚇。 咁林宇港個女， 冇錯啦。佢係公餘時間咧就致力寫作，就新思維為有名。咁曾經咧就創辦過盤古。盤古你咁多位都寫過盤古啦嘛？咁、我咧， 你又比較後來嘅，已 經有 啊，志官啊，嗱，我講翻咧，我第一次見你咧，就你嗰時撲去盤古 派我哋嗰时嘅太子道，就你去揾大天，咁啊大天就呢个我嘅学生，你嗰时仲读紧青年会，啱啱考，考到中文大学就未面试。我系第一次见你嗰时就喺嗰度，嗰度嘅地方咧，嗰度地方咧，我哋俾个名佢嘅叫做爱华居。咁但系关于爱华居嘅情形咧，阿次官啊，你就要交个麦咧，俾而家我哋啱喺电话加入嘅黄维波。我哋嗰时咧，阿波仔， 波仔同埋咧阿石奇咧，即系黄志强咧，都系住佢美房嘅。 唔系，要波仔讲嘅呢样嘢。波阿波仔嗱。Okay. 我哋嗰时咧，我哋嗰时咧就嗱，我讲起讲翻呢些少典故先啊。我哋嗰时咧就正式系六十年代嘅大学生，正在嗰时叫做火红的年代啊。即系话有嗰时内地又文革，香港咧有学运，又有呢、這个又有呢个六七骚动，又有保钓，跟住又有呢个应中班社。咁啊，我哋个火红年代 仲有中国拍， 系中国拍。咁咧就當年咧就正式我哋咧就全部都係大學唔同院校唔同系唔同嘅嗰時就冇理大冇浸大冇剩嘅，就係中文大同香大嘅啫。咁啊就我哋咧就嗰個火紅年代咧，我哋全部嗰時我哋依班人喺嗰度地方年代孕育咧，我哋全部個昵稱都叫做仔嘅。阿古倉我哋叫古仔，黃維波啊叫波仔，我啊叫嬸仔啊。即系全部都仔仔声嘅， 咁啊，我咧要多谢啊，我个贵人就系黄子晴啊，佢就系咧俾贴士我点样样咧面试啊，喺中文大学面试就港电啊茅中心，咁啊收咗我，咁啊做咗哲学系，咁啊好多谢个贵人你啊，咁啊七七年咧系贵人啊。咁就七七年咧就係、是、大天咧就同梁春儀結婚，這個、呢個咧好轟動嘅。當年咧我都真係估唔到佢原來娶咗我個班主任梁春儀，嗰陣時好多人追佢嘅喎，好多人追啊梁春儀喎，梁春儀都唔中意，就中意大天。咁九四年咧就移民，我哋去探望佢啲咁啊，我要講嘅嘢差唔多啦，呢啲咧。是他跟我说的，亦是很多呢Google 的上高呢 都是 错误的资料，咁交返俾你啦。 阿波仔嗱你呢阿波嗱你因为嗱你个电话唔可以讲好耐，因为我哋跟住俾黄怀龙加入。你讲下爱华居嘅年代，同听众解释下咩叫爱华居。 今晚大家都变咗讲古佬啦，咁多谢次官啊，俾咗咁多珍贵嘅大天嘅资料俾我哋啦。咁我讲下我仲记得嗰啲嘢。咁咧爱华居咧就喺太子道230号嘅。咁咧就因为太子道嘅英文就系 Princess Edward Row 啊嘛。咁 Edward 就系爱华啦。咁咧将个英文变咗做中文，就系香港人嘅文化特色之一。咁啊，愛華居咁由此而起啦。咁、其實呢個翻譯咧就係阿維良咧係譯出嚟嘅，應該咁啊。一間向佢求證一下啦。咁當時咧就我就好彩啦，因為當以前嘅大學生都好未必有錢啦。咁當時好彩咧，就係、是、有個朋友介紹咗我咧，就去問我有冇興趣大學生活幫手啊咁。咁大學生會幫手， 大學生活雜誌嗰本係 啊，嗰、那個雜誌，咁啊仲有啲大學生嘅活動要搞嘅，咁當時我就去啦，咁去咗之後咧，就當時大學生活雜誌社長啊林若行先生咧，同埋中學生周報嘅編輯咧，都喺翠園街嗰度辦公嘅，窩打老道翠園街，即係九龍華仁書院對面嗰度。 翠園大廈 係。係啊係啊，咁再行前啲就係、是。你哋嘅母校啦，次官同埋子晴嘅中學母校啦，咁當時咧就去到之後，咁啊冇幾耐咧就阿陸黎又喺嗰度出入噶嘛，咁啊見到我咁佢又問我阿波仔，我哋胡高人啊、大天啊，我同我媽媽啊都係諗住住喺太子道230号喎、哦，咁嗰度仲有一間工人房喎、哦，你有冇興趣啊？咁啊當時梗係有啦，因為那裡就很近 當時的新亞書院在龍 浦道 天光道的，咁啊行都行到翻去啦，咁、 嗯、 啊所以就梗係開心啦，咁又喺大學生活做嘢咁，咁啊一口答應，咁答應咗之後咧，我、哦、真係認真好多好處啊，即係影響終生。咁啊最主要嘅第一個好處咧就係、是、阿六伯母就煮飯俾我哋食嘅夜晚咁，咁啊即係梗係好好食啦，食到大家都肥肥白白咁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因為住在那度咧，就係如沐春風啦。咁啊，慶真啊，陸離啊，胡國仁先生啊，大天老兄咧，咁食完飯梗係傾偈嘅，咁一傾都可以傾若干個小時嘅。咁啊，我都中意聽，同埋都好耐心聽咁，所以咧就即係好似上多一間大學咁啦。咁所以就非常開心嘅。咁當時咧就。因為我是大學生啦，咁好多大學嘅同學咧，都亦都好有興趣認識呢班文化界前輩。咁佢哋從來就不擺架子嘅，從來都唔覺得佢哋係前輩嘅，好平等待我哋嘅。咁所以經常咧就有大學生啊，有而家所謂文青咧就出現嘅。咁我係其中一個樂於陪佢哋上嚟嘅人啦。咁之後咧就陸續有啊。沈仔啦，沈日飛啦，有啊包佐石先生喺美國翻嚟啦，後來亦都有阿維良啦，一齊係住喺個廳嗰度嘅，咁所以咧就其實佢哋都係住廳嘅，咁我一直都係住嗰間房 的。唔啊，波姐，我要修正啊，有少少修正啊，你可能你啲。開始年紀大，我哋見發覺而家我今日見到阿古少、阿古蒼梧啊、黃子晴啊、古仔，個個都發覺記憶力開始衰退。係 啊 係。啊，連阿志官都記憶力開始衰退，即係依個年紀大啦。我要修正一下咧，就當時嘅淵源係咁嘅，因為咧阿大天頭先阿志官講咗，佢去美國 Iowa， 咁啊，所以咧大天住嗰間房咧就空咗出嚟。 哦。 而嗰時我啱啱咧就遇到隻腳咧就出咗事。我本來是住北角嘅，住香港嗰邊嘅，但係因為要翻九龍上堂，所以啲朋友就幫手，就將阿大天間房咧，因為我哋大學生就出唔到咁貴租嚟頂嗰間房，所以咧阿維良、阿黃維良同埋阿古蒼梧咧兩個老朋友咧，兩個好朋友咧就願意咧同我分擔， 哦、 即係嗰間阿大天嗰間房咧就變咗阿古仔同埋阿維良同埋我三個咧、就分 share 佢。咁然後我就入住咗嗰度， 當事人作證嘅， 三個人交租， 三個人交租 share 一間房嘅房租。咁我哋大學生啊嘛，咁啊比較好點。但變咗咁咧，就成個愛華居咧就變咗好多人啦。啊、 嗯， 有阿黃維波啦，有阿大天啦，有阿胡谷仁，有阿六伯母，有阿陸離啦，同埋我哋三個。咁入嗰時期另一件事咧，就要講就話嗰時我哋搞個同人雜誌咧，叫做盤古咧，就喺嗰個愛華居嗰度孕育出嚟嘅，喺度傾。咁啊！大天當時係主催人，胡國仁同大天係最重要嘅主催人之一。係咁啊，喺嗰度辦咗出嚟。咁啊，但係因為由舊要搞雜誌嘅問題咧，嗰個成個愛華居就慢慢形成咗一個咩咧？係少少嘅文化沙龍。因為我嗰時喺度打趸啊嘛，我都係打趸，成日喺度阿古仔知，我成日喺嗰度嘅。我打趸咧就成日每晚咧十一二點咧就自然就好多人。阿卡叔阿羅卡。啊，仲有温建流已經走咗啦，温建流仲有林連同阿盧偉力嘅老師啦，呢啲人全部咧時常就摸門上嚟十一二點，咁啊晚晚就喺度開龍門陣，啊電影啊文學啊新詩啊家國懷情懷啊 無所不談， 無所不談，咁啊傾到成兩三點咧，成班人嚟拱去旺角大排檔嗰度宵夜。睇咧就好啲，嗰年嗰個年代嗰個風景，嗰個人民風景好，嗰個係咩嘢，好有趣嘅。咁啊，依度我就要提當年。所以大天啊，而家大天啊，阿古仔或者阿古仔其實同大天都好熟嘅，因為啊佢先後啊，阿大天先去 Iowa， 然後古蒼梧啊跟住去，咁所以兩個有個契接嘅關係。咁所以問題咧就變咗咧就你阿波仔你要講講，趁住你而家喺度咧。講下就其中一個最轉折嘅就話盤古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就有一個包錯石嘅加入，而包錯石嘅介入咧就係大天介入嚟嘅，係咪啊？ 係 系冇错。 阿管长喺讲个开始讲讲下你了解嗰个时候嘅情况。 系系。 我而家啲记忆好模糊。 都模糊。 但系应该系即系包菜食系 咩？对住呢度。 啊啊啊！包菜食是他那陣時在美國回來 的， 是的，那他是、林月恆先生的台灣，即是在台大那時候的朋友來的，那他由他推介，那 他就不是他那篇回歸的時候，回歸那兩字首先是包菜食經常說的，現在經常說回歸了，那時候他就交了那篇文給大天， 長文， 長文咁啊，成幾萬字咁，然後戒天又再轉嚟俾我哋問我哋點樣睇，係嘛？ 結果登喺盤古啊嘛。係 嗰篇文咧就遊過好多浮，即係話初初本嚟就想話，即係最理想嘅發表場原地，當時嚟講應該就係《明報月刊》 啊。 但係《明報月刊》唔肯發呢篇文咯，有連有啲其他嘅刊物亦都唔發嗰篇文。係啊，因為包嗰篇文咧就寫得比較。即係點講啊？即係喺當時嚟講咧，就係有少少嗰個左傾嗰種嘅思想。 誒，嗰時文革啊嘛。 係啦，係啦。 啊， 即係佢同，即係佢覺得 唔係佢左傾，佢因為佢本身咧個好反國民黨，因為你要知道佢個名啊，佢叫做包奕明。 係啦。 點解叫做包錯石咧？個錯石嘅意思就係錯在蔣介石。 係啊。 你知道是所以那個有個淵源在度嘅， 佢有個淵源喺 度。係，唔好意思啊，古仔。 唔緊要。 講開歷史咧，就我再講多啲歷史。 唔係，波仔，我哋因為要聽首歌，聽完首歌咧，翻翻嚟咧，繼續再講，繼續俾個麥俾你噶啦。 Okay. 我哋就嗱，我哋今日我揀啲歌咧，都係同大天嘅詩有關嘅。 誒好。 大天有首詩咧，就是、我是一隻小鳥。哦，我是一隻小鳥。 哦。 咁而家我播首歌咧。就是、趙傳唱的《我是一隻小小鳥》聽完之後我們就回來繼續講這個大天的生 命。 OK OK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感情冷淡，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那一刻重要。 能带领司法机构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本住对国家同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准确实施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负中央信任和重托，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挥应有作用。张举能表示，将会继续带领司法机构与时俱进，依法履职，保障市民利益福祉，维护香港法治，为一国两制方针行稳致远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72点，跌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3，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5，人民币6.427，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6美元，卖出186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系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谈规划论选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为了今晚煮乜餸而头痕呢？今集的我的南亚瑞邻居会教一些简单南亚菜式，等你可以转下口味。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瑞邻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奉行纯素饮食的朋友，除了不吃肉类，就连产自动物的食物亦都不会点。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那里生产出牛肉汉堡、蛋和奶。有美国公司就发展出不用蜜蜂制作的蜂蜜。据 Business Wire 的报道，这间位于加州的公司利用发酵技术结合生物学和植物学，可以生产出味道、质地甚至营养成分都和真蜂蜜差不多的蜜糖。公司在2021年3月尾成功筹集到85万美元的资金，预期在今年底推出成品，先向食品和饮品生产商供货，并且声称已经有15间的公司承诺会使用他们的产品，而他们亦有计划在稍后 進一步發展其他受歡迎的蜜糖品種，例如麥盧卡蜂蜜和槐花蜜。報道說，全球蜂蜜市場價值大約是90億美元，目前幾乎全部是靠蜜蜂的生產，但蜂農多數養殖單一的蜜蜂品種，大量的養殖蜂進佔野生蜂種的棲息地，對野生蜂種造成嚴重的威脅，亦都影響植物的授粉。而根據食品業媒體 Food Dive 的報導，蜂蜜已經是去年超越砂糖，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甜味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消費者認為蜂蜜比較健康自然，又含豐富的抗氧化劑。而這一間公司的合成蜂蜜既可以攻佔純素食主義者的市場，亦有機會獲得關注自然生態的顧客垂青，應該能夠在這個日益擴展的市場之中佔一席位。藍地球邱嚴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继续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话题就系追思啊，诗人大天。咁啊，阿次官听讲诶，听日出殡喎，系嘛？喺多伦多九点啊？ 喺九点钟喺朝头早，但系咧就 香港时间夜晚九点， 夜晚九点。 系 咁啊，十二点钟咧就去隔篱咧。火葬 哦， 喺个炉喺隔篱啫。咁大天嘅侄咧，大旭先生咧系主持呢个按钮门声。 哦，听讲有十，只俾十个人出席，有边啲系我哋识噶？ 全部都识嘅，即系金炳兴啊， 谭世永， 其他系啊，嗰啲大家识得嘅人会送佢去。火葬場隔離啫嘛，咁我咧就點為呢個暫時嘅遺囑執行人嘅首位，咁同佢辦埋呢件喪事啦。咁我至完咗件事，至唔做第一嘢啦，係。 阿波仔，頭先你有啲嘢你未講完喎，你講埋先。 冇。我哋中意互相更正、互相補充嘅。咁咧，其實盤古原始咧，大學生嗰堆咧就係源自指南文社嘅。 係。 咁咧就 你發起喎。 係。咁啊，跟 你講下啲成員啦。 係。咁啊，有李天明啊、李傑森啊、黃維良啊、楊懷曾啊、沈仔啊。 仲有啊，黃兆新。 黃兆新。 黃子靜識唔識啊？牛仔。 牛仔識 啊。我走咗啦， 走咗啦。 有一樣嘢啊，沈仔自己都唔記得嘅。其實盤古嘅發起嘅其中一個源頭咧，就喺九龍醫院啊。因為當時咧，我哋三更半夜都好霸道嘅，都去探阿沈仔喺度傾偈嘅。咁我哋傾乜咧？其實就傾快啲辦雜誌啦，等下沈仔又可以做下嘢。我哋原來指南文社都有啲咁嘅諗法噶嘛。咁後來咧，另外一個流向咧就係阿高人啊、李英豪啊、班藝術家啊、大天地咧，其實又喺度傾咧，要搞文化雜誌嘅。咁啊，好似大家都嫌大學生活、學生周報都唔夠皮咁，仲要搞咁。當然就係由於大家都想有啲更加獨立嘅原地啊，更加開放嘅原地啦。咁所以咧，啲前輩同我哋呢班大學生咧，後來就合流。咁合流嘅原因咧？就跟呢個愛華居有關啦，咁啊好容易就合咗流，咁所以盤古咧就開始咗啦。 子晴，頭先你講到 同你食飯嗰時候，你講到話盤古呢個名係大天喜㗎，係 啊 係 啊，係 啊 係 啊係啊， 你有印象？ 有印象，係啊，大天庭嘅， 啊，咩好？ 佢有少少， 佢嗰期咧係將。一班人讲的嘢都有个笔录噶， 系 笔录， 每人写一段仔， 系啊，每人写一段仔。 阿子晴有写嘛？ 我冇写，但系我睇到，我记得边个人讲过边段说话啊。 我有啲少少补充，点解嗰阵时会创办盘古咧？ 嗯， 咁系因为咧，当时咧就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做《文星》。 系， 文星嗰阵时咧，我哋读大学嘅时候， 你鹅啊喺嗰度写， 系啦，我哋嗰阵时系好中意睇文星嘅，咁因为佢里边有讲有好多批判，即系批判传统文化嘅文章，咁但系咧，文星后来咧就台湾嗰边就禁咗，禁咗，咁你鹅又坐监啊之类，咁于是我哋呢批人咧就觉得需要有，即系。當時我哋即覺得台灣啊、香港啊依啲地方咧，即言論稍微即比較自由啲嘅空間，比較大啲嘅地方，應該有啲人嚟討論中國嘅問題。係啊，即嗰個立場比較客觀啲嘅嚟討論，同埋即尤其是討論關切中國文化個問題。係啊，咁即我哋依班仲喺大學嗰度讀緊書，依班朋友自己又有我哋有個諗法啦。咁然後咧，即係譬如胡國人大天，佢哋比較林宇恆啊，佢哋又有自己嘅諗法，都覺得需要有一份。但係當時咧喺香港有好多嘅刊物咧，佢都係有背景，有某一方面嘅背景同埋立場嘅，即係話即係嗰個變咗嗰、那個佢有嗰個背景嘅時候咧，佢個輿論係唔能夠即係百分之百即係開放。咁嗰陣時我哋就期待咧，即係可以有一份咁嘅刊物，所以就。呢、這個我覺得就係創辦盤古嘅一個動機嚟嘅。 我哋嗰時咧就好多人都喺嗰度寫一段仔嘢，咁就記得，但有好多走咗啦，就温建流走咗啦，梁寶儀又走咗啦，咁就係啊彭次又走咗啦。嗰時彭次係《工商日報》嘅記者，佢又幫我哋手。咁啊，當時期我咧就第一期嘅盤古咧，我用我個名。我時個名字叫岑家士，就將個士字拆開咗變咗四馬， 係四馬係。 記唔記得啊？黃 子誠啊，記得。 咁我時四馬咧，我第一期盤古我發用個四馬嘅筆名就發表嗰篇文章，就講介紹呢個 John K. Fairbairn， 費正清， 費正清 Fairbairn， 佢搞佢係中國通。咁啊，岑日飛個名咧就係盤古嘅第二期。出現嘅，有嗰時係啱啱第二期出現就介紹個 Robert Owen， 咁就梁寶儀嘅第二期就寫 Beatles 啊，就寫披頭士，第三期我寫五四，第四期盤古咧好清楚就講香港騷動，就一九六七啊，即係你睇到嗰時嘅歷史嘅脈絡係點樣，咁就嗰時胡谷仁咧本嚟第一期盤古咧佢就係一個主力嚟嘅，跟住佢就去揾啊金融揾咗佢編《明報月行》。咁啊，變咗好似我哋依班幾個大學生喺度聽撐住啊，盤古就變咗。 因為文流又封面係好勁嘅喎， 係啊， 文流設計封面嗰度 係，因為第一期一嚿石頭噶嘛，變咗係啊，我哋咁樣盤古出去。 咁小弟容許小弟講一句説話啊，就而家阿文流先生咧設計嗰陣時嘅樣板啊。即係嗰個 testing 咧，即係試驗品咧，就喺小弟個手上。當年咧就係執阿大天個車房嘅時候咧，同阿李康全咧就執咗出嚟嘅，就擺咗喺我手上。 即係墨寶。 咁啊有當係啦，咁啊有盤古嘅試版，有盤古嘅最初嘅文章。 系 嗰阵时我亦有盘古嘅全份，收尾送咗俾我个tutor。但系而家大天嗰度咧，就佢亦储起咗全份嘅盘古，都系喺我手上。咁第时咧可以拎出嚟咧，作为一个历史嘅见证嘅。刚才你各位讲嘅说话咧，都可以咧系历史嘅盤古歷史嘅 见证嚟嘅。 诶、哎，好得意啊！今晚系辞官，好似好后辈咁啊，咁诶， 系啊系啊， 辞官讲咗好多好珍贵嘅资料。咁我顺便讲埋咧，其实咧我系负责系收数嘅，每一期。咁其中一个人咧就系文流，咁每个月咧就揸住个封面，然后咧就约佢喺太子道，唔系窝打老道太子道交界嗰间叫做饮咖啡嘅，哎呀，天赐记唔记得嗰间咧？就系 咖啡屋， 咖啡屋 ，coffee house， 系啦系啦系啦 ，coffee house 系专饮咖啡嘅，喺嗰度饮咖啡，咁啊抵$100俾我。当时$100是很多的，每个月他都是穷画家，每个月是捐$100，还有是奉上封面一张。第二个收数呢，就每个月就去梁宝燕家，他当时在窝头路道口的，就去听他说了，哇，发觉梁宝燕很犀利，第一中英通，第二呢音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梁宝仪先生系音乐。 四姊妹都系音乐嘅专才。 系，咁咧就唔止咁，咁咧就同阿大天又有关啦。咁我要讲一讲，趁仲有啲时间咧。咁啊，大天对我咧就唔系诗啊，因为我唔识写诗，都会睇嘅。但系咧，大天对我影响咧，其实超大嘅，好大嘅。咁啊，第一咧就净系讲编辑嚟讲咧，就系梁宝仪有篇文。就是香港粗口考，咁啊唔好讲个题目啦，那个题目大家都估到嘅。咁但系阿梁宝仪先生咧，因为佢系音乐通，系中英文都好，咁佢咧就系用咗咧指出咗咧香港嗰、那个、那个粤音啊，个粤音咧个音系影响同埋个意义嘅结合咧，就形成一啲粗口，广东粗口或者讲应该都系香港粗口啦。咁佢考证呢啲香港粗口。咁啊，當時咧，我好似都有份做執行編輯嘅，咁咧就15、16，咁啊，大天望見我，波仔做咩啊咁？咁我話阿梁寶兒整咗篇咁嘅嘢喎咁，咁啊，大天咧就好容易就說服到我嘅，呢篇嘢好簡單啫，你咪寫過一篇性道德性變態性犯罪喺盤古嘅，都係社會學角度啫，咁啊呢篇你咪同一個社會學角度，小燈，咁我。咁我就懶於負咁啦，我話喂啲老師同埋學生睇到好唔好啊咁。阿大天話社會學角度照燈，咁後來都係有老師寫信嚟話，喂你盤古燈啲嘢我唔睇㗎啦，或者我叫學生唔睇呀咁。咁佢即係鼓勵我哋啦，嗰、那個老師，咁後來都有繼續睇嘅，仲成為老友添。咁第二樣嘢呢又同阿大天有關，即係影響我嘅，就係呢有一篇文章呢就是我一個師兄崇基的社會系的師兄寄了一篇文章來，就叫做大概從邏輯行為到非邏輯行為。那我就是15、16看來看去等給大天看，因為我住在現在當時住在太子道230號外華居，那很方便在那裡傳閱。那其實當時都沒有所謂誰是編輯或者總編輯的，都是得閒要做噶啦，咁我喺嗰度就好多時候都要幫手做啦。咁啊，大天咧睇咗之後話：，嘿，波仔，唔好理佢係師兄，因為師弟係新亞崇基聯合，照去。我聽咗之後，哦，咁好似梁寶兒嗰邊啫嚇，有學理，有新嘅問題提出，照去，因為盤古就係一個咁嘅平台啊嘛。咁啊，第三样嘢仲紧要。 要使用 IDD0060，请输入你所需接驳嘅电话。 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包啲文章，其实包啲文章咧就喺盘古第89期出现嘅。89期出现嗰阵时候咧，包就未喺香港嘅，佢就抌俾阿林若行登。林若行就冇一个杂志咧系方便登，咁啊俾咗阿大天。阿大天咧就转嚟转去咧，就再倾啦，梗系。眾說紛紜嘅傾啦，最後都係阿大天一錘定音，讓不同觀點嘅嘢喺盤古登。咁所以呢三件事咧喺編輯嗰度咧，我啊感覺到阿大天咧係好有胸襟嘅，係兼容並包嘅。咁我因為住喺嗰度咧，吸收日月精華咧，其實都影響我好大嘅。有胸襟、兼容並包呢樣嘢咧，係大天俾我嘅，同埋咧係阿大天一種。应该佢遗留下嚟俾 學生或者俾讀者一啲係好好嘅精神食糧嚟。 好啦，波仔嗱，咁啊，你啊功成身退啦，啊，我哋就交個麥啊，俾阿惠良啊，阿惠良， 繼續努力。 係，惠惠良喺深圳，阿惠良聽唔聽到我哋講嘢？ 聽到 啊。咁咧嗱，我哋因為時間無多，而家你俾兩三分鐘你，因為我哋今日講咗咁耐咧，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未講，就話我哋今日追思個詩人大天。咁你啊，惠良啊，你搞文學評論嘅，你而家徐定欣，咪用你嘅文學評論嘅角度或者嗰個功力，你評下大天嘅詩有咩特點？講翻幾句。 佢嘅詩咧，有啲就係、是、啊好個人化嘅，有啲係寫俾啊小朋友睇嘅。林在山啊，佢小朋友。咁有啲咧就好有啊國家嘅情懷。有啲咧佢就係有一種啊即係人道精神啊，對戰爭嘅一種啊可以講話一種啊奏作啦咁啊。咁特別係。佢有一首诗呢，咦依家好啱用噃。佢大概喺1989年嘅冬天呢写咗平安夜。咁当时呢喺耶路撒冷，咁梗係有啲圣诞歌曲啦，喺西方好多社会，包括香港香港唔係西方社会，係东方社会受西化嘅影响亦都有。咁啲細路哥好大人好都唱平安夜聖善夜咁嘅歌，但係呀、有炮火，有呢、這個另類嘅禮物喎，喺呢一個黎巴嫩，喺巴勒斯坦，就係依家嘅巴勒斯坦啦，就係、是、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打緊仗嘅呢個地方呀，嗰啲小朋友點樣呢？佢哋呀嗰、那個碗盛住嘅唔係話食物啦、禮物啦，係乜嘢？係戰灰啊！戰爭炮火有啲地方係灰燒煙滅。嗰句話咧就係、是、巴勒斯坦嘅孩子們盛滿了一碗戰灰。咁呢個咧係大天。好有人道精神，好反戰嘅，有世界情懷嘅一首詩嘅片段。 好啦，惠良，我哋咧就而家休息一陣，聽新聞，播首歌，翻返嚟咧繼續同你咧，尤其另一我哋依度直播室到嘅另一位詩人啊，古倉，點解我叫惠良咧？朗讀一啲大天嘅詩，就由古倉咧攞嚟做解讀，係嘛？或者阿惠良亦都可以參與討論一下啊！我哋而家播翻首，亦都系大天师嘅诗名，不过就唔系大天嘅诗。嗱，呢首歌咧，呢首歌叫《石头记》，大天都有一本诗叫《石头记》，一本书诗名书，咁啊系达明一派唱嘅，咁啊翻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追思大天。 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我 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宇宙同人，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及光顾无牌按摩店的事件，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完成初步调查，并向警务处处长汇报，暂时看不到蔡展鹏有违法、违规或者不道德行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王维表示，警方在三月下旬的巡查行动中，在湾仔一间无牌按摩店怀疑有人经营色情场所，并有卖淫服务，拘捕六名持本港身份证的女子。警方当时发现蔡展鹏，但他没有被捕。至于蔡展鹏在按摩店的行为，王维指出是调查细节，如果纯粹在无牌按摩店接受服务，冇触犯任何香港法例，目前有待律政司指示先至决定下一步行动。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开会，评估接种疫苗的严重异常事件。卫生署本月3号至16号期间，接获医管局呈报4宗打针14日内的死亡个案，委员会初步认为全部与打针无关。署方亦都接获2宗打针超过14日后死亡的个案，超出呈报异常事件的时间框架，个案将交由港大分析。根据解剖发现，委员会总结2宗个案与疫苗无关。另外，再多6人接种伏必泰的新冠疫苗后送院，其中3个人已经出院，1个人留院观察，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在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港府回复查询时表示，经贸文办暂停运作与台湾疫情无关。陆委会对港方单方面作出决定表示遗憾，副主委邱垂正说，台湾在港办事处人员会坚守岗位，持续运作，提供台港民众相关服务。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暂停办事处运作与未能处理工作签证有关。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主席李大壮接受访问时说，冇听闻同经贸民办主管无法取得工作签证有关，指事件酝酿好耐，相信是特区政府认为两地在政治原则问题上有分歧同埋差距，佢唔感到奇怪。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有货主表示无法登入通讯系统，该通讯系统是用作申请或更改通过管道输送燃料。有不愿透露身份的货主说，系统由当地星期二上午开始已经无法登入，每日可以运送约250万桶汽油， 同埋柴油等成品油嘅殖民管道，两星期前被黑客组织嘅垃圾软件攻击，一度全面关闭。上星期三开始恢复服务，据报有缴付赎金。公司方面冇回应有关消息。服务受阻期间，美国东岸十多个州嘅油站爆发油荒，出现抢救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53点，下跌7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59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9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6，人民币6.426。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65美元，卖出1,86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个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由统计的角度来看，从来都没有这个五狂六跌七分真这样的东 西。他来自新加坡， 巴菲特的投资其实就是一招长揸不放。很多人呢就说，放了它跌下来就买回，不会的，只会说好彩我放了。 他是富足自由财经专家曾渊昌博士。 三十几年前来到香港是正确的，财富呢就增加了，你富足你就有自由。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说《该人与阿伯》除了故事引人入胜，它能够被誉为家族斗争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因为作者对于投资法则和商场意如我诈的精彩描写。阿伯以第一代波兰裔移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广场大饭店的餐厅做事应生，每日拎着字典抄写报纸的社论来到学英文，又半工读地研修经济系学位。他会仔细地研究预约客人的名单，搞清楚他们的身份，然后在服务客人的时候就从对话里面吸取情报。如果听到他们的语调乐观，阿伯就会买入他们公司的股票，如果见到客人开香槟或者是点雪茄，那他就会加码买入。利用这一套法则，他在股票市场赚了第一桶金。 而出身银行世家的威廉，早在9岁那时已经显露出他与生俱来的投资天赋。当时他的同学流行收集火柴盒，威廉马上看出了商机，于是去信各火柴盒大厂，反复打稿之后写了一封童真又诚挚的信，请求对方寄空火柴盒给他做收集，并附上回邮费用以表诚意。结果回信率超过50%，并且一如他所料，对方往往会将回邮费用退翻， 威廉的火柴盒生意如火如荼，但圣诞家在即，他忧虑存货过多，所以及时办了清货拍卖，大赚一笔之后急流勇退，结果火柴盒市场真的在放假之前崩盘。 凭住咁简单生动的情节，不单止令读者对于投资市场的操作有了基本认识，方便了解后面更加复杂和曲折的商战情节，亦都用来塑造威廉和阿伯的性格和形象，简直令人想要脱帽致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该隐与阿伯》，作者杰弗瑞·阿杰，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天的话题是追思的诗人戴天，直播室里有黄子晴，有古苍梧，有岑日飞，电话里有加拿大的刘天赐，有深圳的黄慧良。慧良啊，你是内地的教授啊，或者你讲一点内地的文学界其实对戴天有没有认识啊？ 内地呢嘅中文系有啲教授咧，就系专研究香港、台湾文学噶。咁呢啲教授咧，佢哋对香港嘅诗啊、散文啊、小说咧、文学批评啊，都有论述噶。当然啦，亦都有论到戴天，但系咧并唔系好多。我喺香港嗰啲书，而家唔喺深圳书，譬如。刘登汉的香港文学史，或者是潘亚敦亦都类似咁嘅书名都有噶，但依家咧我睇唔到，我手上咧就只有一本系古唔系古苍梧，系古远清所写嘅，系全世界嘅华文文学嘅概论，咁里边咧有一页。多啲咧係講到戴天噶，咁主要係講佢嘅詩咧係有所謂現代主義嘅嗰種風格 ，modernist 啊，咁啊引咗佢一啲片段。戴天喺內地咧冇幾多人識噶，唔似得一啲小説家，金庸唔使講啦。呢、這個西西咧都有啲書喺內地出版小説啊。董桥唔少啦，但最近好似冇乜书上架啦，好似冇放出嚟啦。咁戴天呢好多好多内地嘅文学界人根本未听过，唔知道呢个名 字。戴天呢，因为佢比较因为佢喺台湾读书啦，咁佢好奇怪话古仔，唔知同唔同意啦。佢一代人呢一水水喎。即系戴天嗰一届咧，喺台湾毕业嗰啲，个个都系出色嘅。头先讲啊，白先勇啦，依个黄文兴啦， 李欧凡， 李欧凡啦，咁都系同阿戴天同期嘅。咁但系问题就是，除之佢之外咧，佢哋都系嗰度。头先啊，古仔讲到文星啊嘛，咁啊李敖啊、余光中啊，嗰度全部都系嗰个年代，即系出咗好多叻人嘅。唔知点好奇怪，一水水啊，问题然后就冇咗噶啦。咁啊，古兆新咧就古苍梧咧，佢都系诗人嚟嘅。咁啊，唔知阿古苍梧记唔记得我哋头先阿黄维波讲办指南啊？你未喺指南嘅第一期，你未写嗰篇文嘅，你记唔记得系咩啊？ 我写过一篇文叫做《新诗没有根》。 系啦，嗰你第一篇嗰时你写出嚟嘅。咁嗰时你好捧余光中，我记得你嗰时同阿维良一样喎。因为盘古底期咧就引咗就系戴天拎嚟嘅余光中嘅首诗就如果远方有战争系嘛，维良记唔记得啊？ 啊，喺封底嗰度啊出現嘅。 係啊，誒 啊， 誒咁你而家 大天佢喺誒台灣嗰邊 講月戰啊， 要稿要翻嚟㗎。係 啊，所以啊，盤古嘅第一期就係余光中嘅詩。咁啊，所以古裝唔叻 咧喺專欄裏邊提過呢首詩嘅《人過》呢一首《如果遠方有戰爭》。 咁咧就依個啊，古裝吳咧今日咧就特登咧就佢揀咗大天嘅首詩，咁啊我而家就請阿黃子晴咧就朗誦下依首詩，咁然後有古裝吳去解讀，然後韋亮咧你都係文學評論家啊嘛，你又俾啲意見睇下大天依首詩有咩值得我哋依個係欣賞啊賞識嘅地方，啊子晴你可以朗誦。 好啊。诗名叫《造像》，阴影中的脸红，没有眼睛；阴影中的脸红，没有嘴巴；阴影中的脸红，没有耳朵；阴影中的脸红，没有鼻子；阴影中的脸红，没有脸红。阴影中的脸孔看不见东西，阴影中的脸孔听不见声音，阴影中的脸孔说不出话语，阴影中的脸孔凑不到气息，阴影中的脸孔没有悲欢，阴影中的脸孔找一对眼睛，阴影中的脸孔要一张嘴巴，阴影中的脸孔想一副耳朵，阴影中的脸孔寻一个鼻子，阴影中的脸孔要一张脸孔。 古仔，点样解读呢首《阴影中的脸孔》嘅造像呢个呢首诗？你点睇？你讲完阿维良讲几句啊？ 我觉得他这首诗又有一个普遍的意义在这里，你可以从比较普遍性的观点来看这首诗，就是比较象征的意义来看这首诗。另外一个呢有他现实的意义，从当时的他写这首诗的年代的现实意义去看这首诗也都可以。我就看就是说你在譬如讲咩叫做阴影啊？咁阴影就系话一个可能一个即系好迷茫、好不清晰嘅个氛围底下，一种睇唔到事物嘅真相嘅情况底下，系好黑暗嘅环境底下。咁嘅时候咧，我哋去认识一啲事物或者系一个人系比较困难嘅，就是找不出他的真相出来的。这个就是从一个比较抽象的意义上面，可以就是普遍性的意义可以这样看。另外一个时候呢，他这首诗是写在六十年代末或者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的时候呢，那个政治运动啊各方面的东西呢是比较普遍。然后呢就是个社会啊，就是或者我哋尤其是我哋喺香港嘅人，喺香港嗰啲读书人、知识分子，对自己嘅家国嗰个情怀嗰阵时，系觉得好迷茫、好模糊，睇唔到嗰个真相嘅时候，咁如果喺呢个具体嘅背景嚟讲咧，亦都可以咁样去了解，去即系话。咁呢個即係話佢其實係揾呢個面孔，可以話揾我哋周圍嘅人嘅面孔，亦都係可以話揾我哋自己嘅面孔。係我哋自己係點樣睇自己嘅身份？我哋點去確認自己嘅身份？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行為。我自己係咁。 維良，你點解讀啊？大天首詩啊，造像有冇睇過？ 先要。点赞啊！黄子晴嘅朗读啊，非常之好啊！呢首诗系适宜朗诵噶，佢排比嘅句式咁样啊，句式一样噶。我亦都好同意古仓嘅解读啊，所谓解读啊，呢首诗咧系有一种 虚无嘅色彩喺树。人嘅面孔咧，乜都睇唔到啊，系好消极，好好失落，好消极咁样啊，要去揾啊，去揾究竟系点样样咧？要去澄清，要去明朗化咁啊，系一个追寻嘅一个历程嚟噶。大天佢人咧。就有时系好迷茫啊，好矛盾啊，有时咧就义愤填膺都有嘅啊。咁就呢一首诗系佢呢一方面嘅，即系比较虚无、消极、消沉啊。咁当然咧，亦都可以话系某个时代、某个社会人嘅一种共相啊。特别系喺嗰陣時都仲係喺咪文革時期寫㗎呢個係邊一年寫嘅咧？古湯啊， 即係60年代末70年代初嘅啫。 哦，咁應該仲係文革時期啊。嗰陣時咧乜嘢都要打倒啊，然後咧要去揾新嘅嘢出嚟破舊立新啊嘛，所以咧亦都有嗰個時代嘅影子喺裏邊陰影啦陰影啊。向大天有时佢好灰，佢好灰暗噶。佢一首诗叫做《一匹奔跑的斑马》，里边嘅句子就系、是：日子是一匹奔跑的斑马，白日总是间杂着黑夜。蹄即系马嘅蹄啊，蹄如风，灰是唯一的颜色。迷茫是一切事物的景致，日子是一匹奔跑的斑马。佢欢喜饮酒，咁啊饮到几分醉嘅时候咧，见到一切嘅人物啊、景物啊，亦都系一种咁嘅迷茫嘅情致喺处。大天系一个即系多面好立体嘅。有血有肉一个咁嘅人 我咧就可以讲讲咧，我同大天都好熟嘅，因为头先阿次官介绍咗话佢喺今日世界出版社啦，我喺嗰度同佢共事咗7年，日日相对8小时，咁你话熟唔熟咧？咁咧就系、是、当年嗰个斗室咧，就有我同大天啦，同阿董桥。仲有一位女同事，仲有一位咧就阿古仔都识嘅，叫李如彤，都走咗啦，系北京前辈嚟噶，翻译界前辈。咁咧就系嗱，佢咧就其实有一样嘢，我哋冇忽略咗大天嘅。我嗰次同佢共事嘅时候，嗰7年咧，佢每朝早翻工咧，佢就讲佢昨晚嘅饭局同边个人食。咁咧又發覺到大天其實好多人不知道佢其實係一間文化界非常之活躍嘅文化人，因為幾乎365日咧，佢差唔多晚晚都有飯局嘅，佢幾乎唔使開飯嘅，即係應酬之多、飯局之多啊，係遊走於中港台啊，台灣嗰啲人嚟啊，胡金銓啊、公孫姜啊、咩成啊、鐘玲啊，我又去見啊，香港嘅編輯界、新聞界。文學界話佢啲朋友之多，你根本難以想像嘅，識好多好多人嘅文化界，差唔多佢全部無一不識。港台啲所謂以前啲高層全部都好熟嘅，同佢係嘛？阿子晴知啊，之前有個啤酒會係嘛？所以佢哋問你大天啊，子晴你講下，你同佢點樣交往，同埋你對佢個為人有啲咩了解？ 我講啊， 係啊， 大天啊，嗱，你其實我哋晚講嘅作品或者講佢嗰個辦雜誌啊，嗰、那個文化動力啊，係好大啊！我哋要絕對承認。但係一樣嘢，大家因為抽象咧，你就睇唔到。其實佢係一個好有性情嘅人。 係。 咁，譬如佢對我哋啲後輩，我哋低細佢10几岁噶啦。 係 啊。咁嗱，你諗下，阿劉天志係佢學生啊。咁我哋同阿劉天志係同學，即係話咧，我哋其實都有齊。10零年嘅距離， 係 啊， 10年。咁佢自細咧，即係我哋自細咧，即係我哋讀緊中學、大學嘅時候咧，佢係成日請我哋食飯嘅，永遠係佢傍水喎。 啊，嗰陣時最興係食客家菜嘅，啊，差唔多咧食親飯咧，即係佢埋單。我哋都冇，我哋食嘢咧就 其實 好，我哋都幾為食嘅，啊，即係關永琪啊、劉天柱啊、我啊、呂炳強啊，全部啲食飯咧，佢有佢喺度，我哋就定個台遊噶啦。咁啊，即係阿古啊，都為食噶啦，我哋個個都。其实他琴晚声埋单啊，唔轮到我哋埋啊，啊，咁我哋睇到佢嘅情意咧，就系唔系话钱嘅问题，而系话佢好关心我哋。到我哋有啲文章出咗，写咗本书咁，我哋想话，哎呀，使唔使写罪咧？佢梗系要啦，我帮你写噶，即系佢系一个好义不容辞咁，好似你哋出书咧，我就帮佢，你唔使惊烧脑嘅。我啲介紹咧，可能有力嘅。然後佢嘅專欄咧，又幫我哋宣傳一下。咁啊，所有呢啲嘢咧，同埋我哋有時我哋啲聚會咧，根本係冇乜意義嘅，就為聚會而聚會啫。佢又參加，咁我覺得佢呢個人點解咁得意咧？我哋又內容空洞，又冇文化，好多嘢都唔及得佢。但係佢就係咁中意同我哋傾偈、吹牛、講故仔。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重視同埋好對我哋咧係好照顧嘅一個長者。我嘅印象， 佢老中青三代都夾得埋㗎，即係唔係淨係同年青人，佢做上一輩啊都同阿羅夫啊，同阿倪康啊，同阿金庸、梁羽生佢哋，佢都一樣可以能夠交往嗰時，同埋董千里啊，都全部識嘅。 他今次第一个消息传出来，谁个告诉我大天走了呢？就是招培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拿到消息，他打个短信，他说大天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朋友走了。那我就即手痕了，我们都应该有些情义吧。那跟着他回什么呢？都有些的。 阿志官，你系咪最早知噶？你喺多伦多？ 我咧，我知咧，好早就知啦。咁啊，但系咧，嗰时晚咧，即九号、八号晚咧，就有人打电话俾我，就话佢入咗院。咁但系咧，我咧话生死嘅事咧要 check 清楚嘅，要查得好清楚，唔能够乱咁发布嘅，所以咧一路都唔发布。陆尼都问过我。咁卒之咧，開書店嘅朋友咧就第一個發布，咁好即係好難過啦，因為佢同我都係好親密嘅朋友嚟嘅，係、我老師，係啊。咁我想臨尾咧講翻佢兩句金句啊。佢呢兩句金句呢就第一句呢就叫做人不敢怒就不為人怒啦。個怒字呢就怒字怒亦個怒下低個心。即、就、係、是、如果唔敢發嬲呢就係、是、會做人嘅奴隸啦。咁呢個呢係佢 即係講怒性嘅來源。 怒亦嘅來源。冇錯，第二個咧比較講笑啲，係台灣成日講嘅，就係人生苦短，婚姻苦長。咁呢句説話咧，就我成日記住喺心嘅。咁係咪咧？咁大家咧， 慢慢去，慢慢去 dab 啊！依下人生苦短，婚姻苦長 大家人生苦短，婚姻苦長，呢、這個佢成日掛喺後邊嘅。究竟是不是呢咁大家斟酌下啦。 好啦，志哥，我哋时间够啦。咁我哋讲下听晚嘅节目就係林以乐同埋屈伟豪博士同大家讲疫情下亲子亲亲乐。咁最后一首歌就係京都无情啊，就真名嘅歌手叫大江千鹤子。咁有位大天亦都写过一首诗叫京都十首。啊，有十首啊，講啊，咁所以我哋就播一首《京都無情》啊，咁啊跟住落嚟就係張偉基嘅《那些年》嘅音樂節目啊，拜拜。 Send my own.